子上就可以透过走路发电。台湾具有风吹雨水丰沛资源，布料制成的宣传旗帜、雨衣都能够截取这些能源。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7点，涨幅 1.01%， 来到9806点，成交金额978亿。台股今天以下跌6点开出，盘中台积电翻红，鸿海上涨超过 2.6%， 带动了电子股反攻，加上传产股还有金融股同步走稳，指数急拉上涨近100点，中场站上了9800点整数。台积电收在今天最高221元，涨幅 1.14%， 鸿海收在70.3元，上涨了 2.33%， 大力光收在3600元，涨幅 0.84%。 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78点，来到2053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7点，涨幅 1.32%， 209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7点，涨幅 1.06%， 25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3点，涨幅 1.4%， 75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0点，涨幅 1.48%， 266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2点，涨幅 1.35%， 3216点。东北季风今天下午开始增强，北部东半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新春佳节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春节必尝的好味道福贵糕，严选用料，古法熬制麦芽糖，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柴烧桂圆与特级养生核桃，今年拜年就靠它虏获亲友们的心，错过只能再等一年，请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R扣谢和弦，大事表白情歌，我不是白马王子，超甜告白单曲，2019继续放闪无限。华纳音乐，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 FoodDisk 富足康科技组店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绝不接受。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名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玛丽呢，在台中录影当中，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就由我来为各位服务。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就爱电影 UFO 向全世界发送。在今天的节目呢，第二个小时也会邀请到才女白安来到现场。那白安呢，这张最新的专辑呢，是关于她的出生年代，就是90年代。不约而同的，最近呢，一位新锐的女生就是 Julia 吴卓元，她的新专辑也是她出生的那个年代。然后呢，她直接就是把它注明了，就是她出生的那一年，1994年，做了一整张的非常复古怀旧的专辑。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绮梦》。 这道路是没人走过，可能只有我。 Give me something that New Jack Swing。一直有说到最新的流行就是很多的拼贴 mashup， 而且还要把以前大家熟悉的旋律给编进来，所以刚刚的绮梦在曲调上面就是这首熟悉的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Remember the Time。同样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现在呢听广播你可以用听的，然后不只用收音机听，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机直接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下载收听，全球都听得到。那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还可以及时的互动。有听众说绮梦，绮梦是那个赌圣那个绮梦吗？对，就是那个绮，就是那个梦。可是呢，他在他的歌词当中讲的不是周星驰，讲的不是赌圣，讲的不是那个九零年代，不是我们台湾或者在香港。大家所经历到的90年代，他讲的反而是一个外太空很科技的绮梦。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那个美好的九零年代，或是你生长那个年代，对啊。现在想起来，你觉得哪一个年代最美好的呢？很多人会说，可能2030年那个 The Great Gatsby 那个年代，纸醉金迷的年代，然后接着下来就经济大萧条，然后在40，很少人会说4050是好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有世界大战。然后世界大战之后一系列这几十年来的，就是你要重建啊，很多人生活不太好啊。不过呢，就当这些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了之后，现在开始有人在怀念的是70年代的 hippies 反战，80年代的也是黄金时代，然后90年代的 hip hop， 然后到2000年过后进入到网络，以及在现在 什么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呢？你觉得？再为你送上一位90后，他是谢振廷。 看着你的容颜多么娇艳，看着你，我看着你 才是最美好的年代。在飞流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90到2000那个时候呢，不管是综艺啊、戏剧啊，还有流行歌曲都很好听、很好看、很经典。有人说2000到2010吧，就是那个时候很多歌曲、戏剧到现在大家都很怀念。其实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到每天爱你多一点，就是 Rosita 姐姐朱姐的时间问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答案就会说一定是70年代或是80年代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其实就是你觉得那个美好的年代，就是你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就是你从大概14岁、15岁，一直到18岁、20岁的那个时期，会让你觉得，那就是我的青春，那就是最美好的年代。 午后一场雷阵雨。吵架后的西门町，这一次应该你真的生气，否则不会掉头离去。彩色的街头窗不响，像爱过就已忘掉的歌曲，那些总是忘记珍惜的岁月里，回忆过爱人的耐心，其实不是我的本意。随手就乱丢掉的幸福，就像爱过就已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 如果我有时光机的话，你想要回到什么年代？在上个礼拜呢，去 TICC 听了小美江美琪的演唱会。小美江美琪呢，从她那个时候歌唱比赛，然后得名，接下来呢进到唱片公司培训，然后出专辑，第一张专辑叫《我爱王菲》。之后呢，几张专辑就还有什么抢救小美，就是唱片公司说你专辑好像没有卖得很好，不能再出了，所以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一直以来呢，对小美就是的歌很朗朗上口，可是没有特别太多的感觉。可是听了她的演唱会以后，发现 ，Oh my God， 怎么会这么好听？怎么会这么多回忆涌上心头？太可怕了！而且你真的一定要去重温一次小美的现场，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现场唱的比 CD 还好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就像爱过就遗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泪水模糊的眼睛仿佛也在说对不起。在小美的这场演唱会当中呢，有特别嘉宾，而且特别嘉宾真的让我拳头都握起来，太激动太兴奋了，是好久不见的侯湘婷，哎，是侯湘婷，哎，随手就乱丢掉的幸福，就像爱过就遗忘掉的歌曲，那些总是忘记珍惜的岁月。就遗忘掉的歌曲，现在发现后悔也不敢告诉你，泪水模糊的眼睛仿佛的看见那是你，那是你。 待てね。 间谍放送，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One OK Rock 爱纽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中信榜冠军全新专辑《翻转世代》，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喽。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值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有其田哥 K 哥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

真的太笨，不懂心疼。Baby please come back. Oh yeah yeah yeah yeah. Feel so sorry, baby I'm so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无心伤害，你应该明白。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lex Du 杜德伟《无心伤害》。其实呢，在08年那个时候的超级星光大道电视歌唱选秀比赛呢，已经不是那个时候开始，更早期就有了，五等奖就有了啊。然后呢，之后也有什么电视 TV 新秀卡位赛，反正一直以来都会有这一些新的歌手素人呢，可以喜欢唱歌人让大家听到的机会。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位来自于林宗馨，你还记得他是谁吗？2018年出了这张专辑 Enter the Real World， 英文翻译呢直翻叫做进入真的世界，用台语很简单，三个字叫做出社会。 心爱的，请你用心体会，对你的爱不是凊彩拉勒，因为你的美丽无人代替，我袂过亲像好心乱乱飞。春天牵你的手看樱花，咱两人倒伫一个冷冷青草地，点点听我轻轻讲情话。你就是我所有一切，你的单纯真水，你那心嘛真水，就算有时阵吵吵闹闹嘛是古锥。真水，杂念是嘛真水，那无欢喜拢是我唔对 ，Say I'm sorry。才体会幸福是酸甘甜滋味，才知影爱情是无需要道理。我爱你。像好心暖暖飞，春天牵你的手看樱花，咱两人倒伫一个冷冷青草地，点点听我轻轻讲情话。你的心我所有一切，你的单纯真水，你那心嘛真水，就算有时阵吵吵闹闹嘛是古锥。你的倔强真水，杂念心嘛真水，那无欢喜拢是我唔对 ，Say I'm sorry。才体会幸福是酸甘甜滋味，才 知影爱情是无需要道理，我爱你。真水，你那心嘛真水，就算有时阵吵吵闹闹嘛是古锥。你的倔强真水，再念心嘛真水，那么欢喜拢是我唔对 ，Say I'm sorry。这体会幸福是酸甘甜滋味，这知影爱情是无需要道理。我爱你。 林宗馨在2018的最新专辑当中呢，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叫做《金水》，真漂亮啊！你的单纯真美。说到了美呢，这个人他四月份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啦。他是 Jam 邓紫棋 ，Jam 为什么叫 Jam？G E M 是一个缩写，他希望 Get Everybody Moving， 让每个人都跳起来。所以他出道的时候是以唱跳、灵魂、动感、funk 为主。可是我觉得人的际遇是蛮奇妙的，让你登上了大舞台，让人家记得的是你的铁肺铁嗓，让人家记得的是你唱大歌，之后你的路就往那边去了。邓紫棋这首新歌。 回眸若冻过那心窝，世界只敬仰最优秀的一个，那道要想念吗？沉睡半生童话，用满腔的志气踏遍千里，为何现此在自尊原地，无人记起从前无假童话，梦想的图画将海边泥沙风吹已散，然后十年后人有几个，十年后成长得太久，连快乐也渐为空。

那这首歌是我菲菲，我本来是吉他手，然后从第一张专辑转职成主唱了。第二张专辑我跟安安一起双主唱，然后在过程中就是常常会做噩梦，因为我对自己要求也是蛮高的，然后就做噩梦之下我就写了这首虚拟世界，因为我一直幻想就是有很多网友一直骂我唱得很难听，或是吉他手怎么可以唱歌，然后一直做梦，梦到 live 演出都常常失误啊什么的，结果梦醒来之后我就写了这首歌安慰自己，不要再困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面了。 我竟然困在这个虚拟世界，快找个理由跟他划清界限，可怕的并不是留下的黑眼圈，是醒来后还把自己困在昨天，星星把人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就算不断下咽，全是忧虑招来时刻来着火，拿着放大镜监视着我不喜欢的一举一动，也许是我想太多，让不安在潜意识里结了果，求求梦境的导演别再特写我的伤口，改变什么，我竟然困在这个虚拟世界，快找个理由跟他划清界限，可怕的并不是留下的黑眼圈，是醒来后还把自己困在昨天，清醒的人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这个虚拟世界，快找个理由跟他划清界限，可怕的并不是留下的黑眼圈，是醒来后还把自己困在昨天，醒醒吧人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就算不断上演，全是忧虑招来的临时 本周的 UFO MVP。 接着下来呢，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是来自于邱诗琳的新歌春夏秋冬，在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白安会来到现场哦。 感谢有你来同齐，你的手有我来牵，用我的温柔来揽。夏天落来一阵雨，做无你的家啊路，目屎

疾管署的疫情调查显示，目前台湾社区流行病毒型别是以 H3N2 还有 H1N1 为主，但是后者似乎越来越多，防疫人员相当忧心。三年前全台急诊室人满为患的流感疫情，祸首就是 H1N1 病毒。而且值得重视的是 H1N1 病毒专找中壮年，三年前那波流感疫情及重症个案超过一半都是50到65岁的中壮年，上周新增及重症个案当中也占了30%，今年度50到65岁民众流感接种率17%，比去年20%还低。这个流感季国内累积了237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18例死亡，上周新增49例重症，其中47人没有接种疫苗，24例为65岁以上民众，15例为50到65岁。宜兰县知名的三星葱从去年底至今受到气候影响，市场平均价格相较去年同期少了60%，农民叫苦连天。农粮署东区分署今天前往三星地区了解情况，也承诺补助农民购买洗选设备，同时鼓励农民使用去年农粮署补助农会购置的大型保鲜包装机，延长青葱的保鲜期，更有利于贩售。农粮署东区分署指出，国内青葱主要产区在彰化县、云林县和宜兰县，其中三星地区主要种植品种为日葱，不同于中南部产区的粉葱，产季也不尽相同。去年全台气候平顺，近期又是中南部青葱的主要产季，产量大增，但是宜兰县上个月阴雨绵绵，土壤含水量增加，导致三星葱含水高，不易疏运，口感卖相也比较差，冲击了价格下跌。去年农历年前，日葱每公斤平均交易价格117.4元，今年同期却只剩39.7元，等同暴跌了66%。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暂缓建设大台中山手线环状铁道，除非中央补助到位。不过前任市长林佳龙就任交通部长之后，要求台中市政府提出具体报告，否则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甫今天强调，大台中山手环线轨道计划很多，不是只检讨大台中山手线。至于经费，希望中央再多负担一点，甚至全额，以利地方支应更有弹性。他强调，市府没有终止任何计划，一切都照程序走。林佳龙任内推动的山手线工程经费高达941亿，中央出资391亿，地方得出550亿。卢秀燕质疑不合理，认为台中市民更需要捷运蓝线，不过如果中央全额补助就能接受。中国大陆为了确保经济稳定，决定把减税当成捍卫经济放缓的第一道防线，取代以往花大钱在基础建设上，反倒出现了庞大债务。官方透露，未来可能祭出更大规模减税。摩根大通预测，中国今年税收以及减免税额将达2兆人民币，渴望拉高中国经济成长率大约0.46%。中国去年5月下调了制造、运输、交通、营建、电信还有农牧业的增值税之后，又调降了个人所得税，同时引进更多减税措施。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5点，成为2055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2点，涨幅1.58%，209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4点，涨幅1.34%，25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7点，涨幅1.85%，75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1点，涨幅1.79%，2677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7点，涨幅1.51%，来到322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7点，来到9806点，成交金额978亿。 每天一样的路程，出门总是少了新鲜感，那就坐上 Toyota Yaris Crossover， 颠覆你的日常。Toyota Yaris Crossover 车身加高，视野提升，让你换个角度看世界。全新跨界休旅，时尚运动外形，享乐登场。 有栖田鼓动真实古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古麦片， 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 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去年年中圆满达成任务， 非常感谢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热情赞助，让爱可以在空中不断蔓延。 更感谢每一位热心参与的听众，因为有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获得更多支持，帮助台湾弱势家庭孩童健康快乐成长。 飞碟联播网， 谢谢你。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问说，到底你觉得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时代对你来说是最棒、最美好的年代？今天呢，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欢迎才女白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安。Hello， 好久不见， 真的很久不见。 对啊，这是多少？三四年？ 我觉得有四年吧，因为毕竟我这张专辑就做了四年。 嗯 对。 那在这四年当中，请告诉我们，就是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就是跟所有的年轻朋友一样，就是在。在休息，然后写歌，然后生活，然后去一些地方走一走。 嗯，去了哪些地方？ 我没有去一些太特别的地方，就一些就美国、英国这种，香港啊，就很普通的地方啦。对 哦，你说特别，比如说， 就我没有去到什么 撒哈拉， 对，我也没有去到什么 南 看极光，没有。 就去一般就是的大城市吸收一下， 就对啊， 旅行 对。 然后等了四年，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觉得说好了 ，I'm ready， 可以了？ 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为什么那么久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写歌，我希望可以写到十首歌我都真的喜欢，然后我自己都有先感动，然后还有一个蛮大的因素是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制作整张， 是， 所以的确花了蛮多时间去思考要怎么去动手，然后包括我觉得我在发完我一二张专辑后，我觉得我需要有一段就是对自己更深刻的认识的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一二张专辑我会用我那时候还是一个 新人， 什么都还不太懂的女孩，只是喜欢写歌，然后每天就是觉得啊可以唱自己写的歌很开心的那样的状态，没有去思考太深刻的问题。然后但我发完第二张专辑后，我觉得那时候的生活状态让我觉得好像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所以到了，我的确没有想到会花四年时间，然后时间过很快，我就一直在想 OK， 那我第三张专辑如果我之后我接下来想要一直写歌的话，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思考一下，那我十年后我对我自己的定义是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所以的确是花了蛮多时间我重新的去认识我自己，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为什么时间会拉了四年，但我觉得我现在看觉得很值得。 这四年是值得的。 对， 刚刚你说发了第二张专辑以后，你突然意识到说这个生活形态需要一点改变，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那个触发点是什么吗？ 我觉得是我发现我一直在在我的生活一直是在换地方的状态，然后好像早上起来没有让我特别 觉得好像充满的启发或开心、 oh. 然后我觉得写歌我本来那么喜欢的一件事情突然变得好像有点普通对我来说、 uh-huh. 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好好的重新去看待我自己 嗯， 对， 因为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本来用你的歌声跟你非常特殊的唱腔跟咬字就是震撼了大家，然后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一直到现在第三张专辑你还是维持到你这个特色哦，就是没有我老娘就是没有要改的意思然后可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想到说，哇，你每天就是这样跑演唱会，然后因为跟着相信音乐，然后不是只在台湾哦，就是在中国各个城市这样跑，那个感觉是什么？真的负荷得了吗？就是那个瞬间让你觉得需要改变吗？ 对，我的确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些比较私人、个人一点的时间，然后真的是回到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生活的那种状态、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生活，歌也不会有任何意思。 嗯、 然后我又不想要因为写歌而写歌。 嗯， 对。 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当我自己没有出差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工作可以跑来跑去好快乐哦。 现在还是觉得蛮快乐，就是要拿捏那个 比例跟平衡， 对不对？ 可是对一个譬如说演唱会歌手来说，你们到了一个城市，你们的那个行程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看我最疯狂的时候，有一天飞过三个地方 哦。 对，然后那种就是一定是一大早。一直到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你就去机场，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后演完、马上再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可能到第三个城市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然后隔天再蛮早起来再去、 就是其实想象中好像你去了很多地方，但其实你什么地方 都没有 去 体验到。 对， 就是你站上了是不同的舞台、没错，可是那个舞台是只有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感觉好像不一样，可是对你们来说那就是一个表演的地方。 对 对，所以其实这张专辑然后的第一首歌曲要逃离那种平庸的生活，可能很多人想说白安你的生活很不平庸啊。 我觉得我想要描述的是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我跟所有的年轻朋友都一样，我并没有因为我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就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就我还是会有很多那种我想要做到可是我做不到、然后我很痛恨我自己的时候、绝对会有的，然后很想要改变自己、可能不管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或追求，然后所以我也是写了这首歌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我想要自己制作整张专辑 哦， 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就心理上的转折， 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吧。 对，我想要试试看，能刚好这个节骨眼我好像觉得我好像可以相信自己一次。在我一二章的时候我还不敢。 好，所以第三章很多人都说第三章是一个决定一个歌手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人很关键的一次这样子，因为第一章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所以 go for it。 第二章的时候可能就对第一章修正一下，然后可是第三章开始就是从此以后你要确定你是谁了。 对，而且现在这个年纪也不适合就是像一二章就是好像别人随便都会原谅你的时候对 没有，大家都还是会原谅你的 好了，我对自己比较那个。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让我去抱曾经痛恨的伤口，至少我还有胆子支撑我往前走，让我想要 刚刚讲到了，就是也是有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对自己觉得我应该要做到却没有做到的时候，最近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唱得更好，好像可以歌可以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 可是当自己是制作人的时候，你同时就是因为我看这张你交给了很多编曲的部分或是乐器弹奏的部分都交给李建清， 对，他大概做了五首歌。 对啊，可是制作人是你的制作是有这个权利就是发包给谁的吗？这是你决定的吗？ 是，哎呦，我决定。然后但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待在录音室，就是每一个乐器的诞生的那一刻我都在，每一刻不管是打鼓啊、打 bass、打 spine 所有，对对对。 然后听自己的声音会觉得这边真的唱不够好，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但那一种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到觉得说好了，这一关我可以过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悬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一直都不是以什么唱歌技巧为主的那种歌手，我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更多的想要 focus 在的地方是情绪吧。我以前会很在意我声音这里有没有唱漂亮，或者是在意可以怎么样，但我觉得我这一张我甚至不在意那个音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准。我希望是大家可以听到我很真实的去暴露我的情感，不管是那个情感是粗糙的好的还是坏的，就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心在这些歌里面。 是， 对， 也刚好唱到这首歌曲，就是我很想知道你的这首歌我们的时代你在说我不怕承认我的愚昧，也不怕赤裸的站在你面前， 对 的对象是谁？你在跟谁讲 这一些话？这首歌， 我其实那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是的确很希望可以写 一首歌，然后可以给我身旁跟我差不多大年纪的90后的朋友，然后或者是反正一些年轻的朋友。就的确也许我们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我真的不太喜欢有些人会贴的一些所谓的厌世代的标签在身上。对对对，我就很希望可以写一首，就我没有要否定我们的不好或这个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但我希望是就虽然我们没有还没有很多东西，但我们并没有，我们还是很在乎我们 也不是就是你们不要这样，就是看不起我们，就是我们也是脚踏实地、认真的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 是，我们只是需要可能每不管几零后都会需要经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转换 吧。对对 所以也是这张专辑，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当初没有想要把这首歌拿来当主打吗？ 没有哎。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整张专辑。当我写出它的时候，我就确定 OK， 专辑叫 1990S。 OK， 所以它算是我那时候知道它一定会打它的一首歌，可是知道它不会是第一首歌。对。 所以等于是它决定了整张专辑的 title， 它的精神。 对， 就当我写出它的时候，我很确定，专辑差不多可以发了。对。 所以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也就是让白安确定要自己制作的那首歌，然后听了这一首，然后让知道这张专辑叫做1990年代， 1990S。 只要有你陪着我，可以陪我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希望妈妈对她讲这样温柔的话呀。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我想问白安说， 是 妈妈呢？妈妈怎么了？为什么歌词当中的这一句就是 你要想要待在妈妈身边。 其实我这首在更多的层面上，它其实不算是一首亲情歌，它是一个我想要关于成长的歌吧。 嗯， 就是我觉得成长有时候蛮像一个战争，然后妈妈是一个象征，就是当我们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待在妈妈的从子宫出来，我们都是懂得不太多，可是那时候觉得很世界很柔软，然后一切小时候很容易觉得天空上面一切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然后都很有安全感，很脚踏实地的活在地面上的那种安全。可是随着好像慢慢的年纪越大，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容易慢慢的失去一种安全感嘛，或者会常觉得 自己不够好， 对，然后觉得那种安全感变成要别人给予你， 是， 对，然后就想要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迷惘的，面对成长一定会有的迷惘时期，然后未来的不安全感的一首歌。 所以妈妈是一个意象，是一个希望告诉你说，你要记住你还是那个内心无所惧，然后你本身你的本质就很棒的一个孩子。 这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有，我希望 我做事情包括写歌是不带目的性的 去做，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这样。 是， 妈妈，我好想回到你身旁，带我回到一个安全不憎恨的地方。昨夜我梦见有个女孩在夕阳余晖的秋千下荡，她就像是我永无机会再触碰的童年啊。 每个念头都是最美的念头，爱一凉一整夜。 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的，我们都想要的，但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 So take what you need argument，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这难得的夜， 上该死的 mo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班机总得飞。做的夜，昨天的夜，我们握着太多太多， 爱一辆是风主法，一整夜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过年必备的红包袋，你可以不一样。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与插画家合作红包袋及春联义卖，每卖出30份红包袋，就能为一只流浪猫狗结扎，终结流浪的命运。公益红包袋，召唤你的一份爱，请上网搜寻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88周第五名，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第四名，艾怡良 ，Forever Young。第三名，黄子佼，再见过去。第二名，王心凌，到处不存在的我。第一名蔡依林，怪美的。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每天都多爱你一些。飞的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回头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呢是飞碟联播网，今天白安在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安。 然后白安呢，在他的最新专辑《1990s》这个90年代，他生长的年代当中呢，在专辑的后半段有几首歌曲就开心了一些。 是。 然后这个开心了一些呢，这也是你的新尝试。新尝试在于先写了词曲才出来这件事。 对，现在这首歌叫《一日一生》，我昨天才刚拍完他的 MV。然后他很像是我这4年来我的生活日记的一个总结，像是4年大学毕业了嘛，毕业歌的一个感觉。 这个《一日一生》，你现在还有维持住，譬如说你每天要写下一些东西的习惯吗？ 我还是会写日记，当然除非太累的时候就不会写。对。 那每天的日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想想看哦，会有很无聊的事情写在其中吗？ 就是想写什么都写什么，因为日记我觉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人会看，所以你想写什么都可以。当然会有很无聊的事情啊，因为生活就是一定会有很无聊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那你平常是会回头去看日记的人吗？ 很少， 所以基本上就是写下了就写下了，就 是变成一个对，每天去可能回顾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吧，这种。对对对。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一日一生》。 会记得我们走过那些城市的双眸，每张照片当下的动容，分享过的十年与皱褶的梦吗？承认信任是脸庞流露的万丈光芒吗？看着你我再也无法自己，还记得那一夜你拖着疲惫身躯也要穿过质疑来到我身旁，这段平淡无奇的时光教会我沉着的意义，想成为更好的人啊，我再也不会这样的痴爱，再也不会拥有此时此刻的依赖，再也不会拥有谁像你陪我一起走过一日一生的花火。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你安慰， 再也不会这样的去爱，再也不会拥有此时此刻的依赖。 如果呢今天没有访问白安，那我听这张专辑就是完完全全用我的方式听，然后跟创作者对话之后才发现啊，我完全听得跟创作者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可是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象。 对啊，就像妈妈就是妈妈，然后现在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因为那个曲式，然后我觉得反而很像，我本来以为是有点像福音歌曲， 他的确是有那样子的很简单的那种感觉。 但后来白安跟我说这是一首情歌。 对，它是一首情歌。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觉得是一个爱情中最好的状态的一首歌。从朋友开始。对， 然后两个人彼此喜欢 跟相爱。我很喜欢最后一段的那个歌词，就是你爱我就像吃饭喝水单纯。我觉得这是最 高境界的。 我觉得就是都是一些小事情最让人珍贵。都不是什么多伟大的事情。 就最纯净的，很简单的爱。 现在我愿意用你的眼睛去理解世上每场转身相聚，原来我所追求的就在我身边，谢谢你爱我爱你，你爱我爱你，你爱我爱你。过去我终将心封闭，对于无法扭转的沉浸，我该去问谁生命的意义，你让我捉回自己。原来我所需的就在我身边，谢谢你爱我爱你，你爱我爱你，你爱我爱你，我们的多快乐就只是说话呢， 最新专辑当中呢有一首英文歌曲，那这首歌曲的背后故事又是什么呢？也没有想要把它填成中文词。 它叫 Frida， 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那个墨西哥女画家。对，我那时候看她的那个自传电影，然后就很想要把她的一些他说过的一些精神的话放在一首歌里。对，他说了，因为他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反正他就是一个经历很多生命中 磨难的一个 女画家、 嗯、 她生命很短，然后她有很大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 哦、 就是因为她身上都是骨折什么的、 哦、 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当你有想象力的时候你还会需要双腿吗、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勇敢、 嗯、 想要把她的那种精神写在一首歌、 哦、对，所以等于是 向画家致敬的一首歌、 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嗯， 对，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Frida。 Some say hope is a wish upon a star, but the star is not too far. Find a way, find a place. You deserve the wings of life's embrace. Find a way, leave a trace. Find a way. 在飞的联盟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 Frida 国中美术课有介绍过，我对她的眉毛印象深刻。 对，她真的有很浓的眉毛。 对，然后呢，在白岸专辑当中，实体专辑当中那个歌词本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放了一张她的自画像。 对 对，然后第一眼看到除了很浓的眉毛之外，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啊，可是她有帮自己画胡子哦。 对，而且她所有的画都是自画像，正在画她自己、嗯、还蛮特别的、哦， 哇，也是某一种，好，这个我们不能继续聊下去，会聊太多。我们要赶快进入到重点的部分，那就是白安接着下来有几场活动是大家可以参加的。 对，我在一月份有四场分享会、 嗯、 然后我都会以不插电 Unplugged 的形式去分享我这张新专辑 1990S 里面的歌，然后还有一些歌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分别在1月18号晚上的7:30在诚品敦南音乐馆、 嗯、 1月26号有两场，下午3:00在诚品高雄大圆百店、 嗯、 然后晚上6:00在台南的林百货五楼、 嗯、 1月27号下午2:30台中的中友店，欢迎大家来、 哦、所以呢，从这个礼拜在台北敦南，然后下个礼拜在高雄台南以及台中，一共有四场的可以很亲近很贴近白安，然后听他唱 Unplugged。 那没有了这些编曲以后，就是光用一支吉他听起来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觉， 会有，对，我会有吉他钢琴、 嗯、 然后跟一些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编曲，很简单，就是回归音乐旋律跟歌词，最原始的状态。 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知道白安的最新动态， 可以 follow 我的 IG by An Music。 白安 Music， 好，就怎么样？就是之前这四年很少用社群软体，然后现在回来，有任何的不适感吗？就开始用的时候开始有点想吐、呕吐， 我那 头晕。 我这四年来还是偶尔会用一下 Instagram， 可是几乎没有在用 Facebook。然后我是手机里面没有 Facebook app 的人，但我最近下载回来了。对，刚开始的确 Facebook 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对对对， 这个也是你知道，专辑名称叫1990S， 就是这就是画出了一个年龄分界线，就是年轻人没有 Facebook， 我们是可以活下去的哟。就是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就是我必须要有 Facebook， 我才能就是每天一定要睡前滑一滑这样子。今天呢，要谢谢白安带来你的最新专辑，谢谢你哦， 谢谢。 当你爱上他，就告诉他，没有谁会永远在原地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当你发现你失去了他，也别紧抓着过去原地等着他回来，等着他回来。他不会是你的唯一，他不会是你的唯一。找到最喜欢的模样。当你爱上他，就告诉他，等着你回来。发现失去了他，等着他回来。他不是 亲亲，有爱就给哦，放心来的爱给哦，放心来的爱给哦。 人生最根本的养生之道，乃佛心来的爱。电音再次进化蜕变，请听安以威《佛心来的爱》。 想不想一样的一个两个坏念头？跳一跳，转一转，摆摆摇，想太多不太好。你想的快乐挺重要，长辈的话都要记得牢，阿妈碎碎念让你心情好。快飞上 FB， 让长辈变迷信，打开来最这这这这佛心来的爱也有。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早安叫撒声，晚安给你好彩头。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长辈的温情让你心情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尾牙春酒办在哪里最给力？快来海霸王，同事开心，老板满意。3月底前，平日满10桌送1桌，再加赠怀念料理500元抵用券。

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人永远飞翔着。 Eric 周兴哲的新歌叫做怎么了怎么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 DJ 欧马克，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强力重拍爱的存在，希望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充满了爱，我们的呼吸 breathe in breathe out 全部都是爱，然后不要忘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心中的花朵展开吧，跟安心亚一起来个 selfie， 心情会很 chillaxing。 阿拉早就阿拉，关了一扇窗就把门打开。 Every day's gonna be alright。 心呀，我的心呀，爱就全力爱，不必再发呆。 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交给边境里。 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没问题，带上彩色滤镜。我是深海鱼。